在光明星节之际，秘鲁人士和南非团体分别发表了谈话和声明。秘鲁朝鲜友好文化协会齐克拉约秘鲁西略支部主席发表谈话，称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，说他深入发展主体思想，并把他切实贯彻到革命和建设中去，从而大力推动了朝鲜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祖国自主和平统一事业。他是伟大的领导者和伟大的政治家。南非马普马兰加省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发表声明，赞扬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革命生涯，说他是在白头山诞生，听着抗日大战的枪炮声成长的。